what's she doing? She's sleeping. What are these? Where are these people? They're in the living room.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re playing cards. Where are the two students? They're in the library.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re studying English. Where is the boy? He's in the classroom. What is he doing? He's studying mathematics. Where is the girl? She's in her bedroom. What is she doing? She's sleeping. 在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也就是考考你之前呢，我们想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跟语音有关的一些知识。我们已经学过了很多很多的生词了，在学生词的时候啊，大家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发音，也就是每个音素怎么来发，比如说元音应该怎么发，哦、等等哈。那么还有这个辅音应该怎么发，那么这些呢我们都掌握了，但是现在呢还有一条非常非常需要大家注意的一点，就是单词的重音的掌握。所谓重音，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单词里面有两个音节的时候，那么至少有一个音节呢是需要重读的。比如啊，颐和园这个 palace， 大家注意 pa 和 le 是两个音节，palace， 那我到底是要念成 palace 还是 palace 呢？这点就是我们重音要起作用了。我们的重音呢是在第一音节，也就是在 pa 这个 pa 上面， palace palace。 好，那么有的这个词啊是有三个音节，也就是哒哒哒，有这样三个音节，那么其中呢它也要有这个重读的音节，我们也要看把这个重音放在哪。比如说 beautiful， 重音呢就是在第一音节上， beautiful beautiful。 还有一些词呢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比如说啊 American Italian， 那么这些呢都需要大家一个词一个词去记。好，下面呢我们走进考考你这个环节。 Now you have a go。 在考考你里面呢，我想请朋友们还是看我们第147页的图，然后呢回答我的问题。 One， Please look at number 4， 请大家看第四幅图。 Where is the girl? What's she doing?Now, please look at picture 6. 请大家看第六幅图。Where is your cousin? What's he doing? Now, please look at picture 7. Where are your friends? What are they doing?怎么样，您都答对了吗？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呢，我们想请朋友们看第149页的练习四。首先呢，还是试着口头复述。大家呢，还可以把这一小段文字试着翻成中文。好了，听众朋友，又该跟您说再见了。 Okay,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 hope you had a good time today and learned a lot of English. Goodbye. Bye, everyon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